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为各位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又是一起让人无话可说有点无语的事件。我今天看到微博呢，热门的这个微博第一条就是湖南湘潭的这起产妇死在手术台上的新闻，已经是有， 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羊水栓塞。 没错，300多万的评论，大家非常的关注。其实你如果看到这条新闻，首先吸引眼球的就是所谓的医生和护士集体失踪。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8月10号，在湖南省的湘潭县妇幼保健院。那么有媒体最开始报道是说呢，产妇的家属认为医院在抢救方面存在着问题，本该在抢救的医生和护士全体失踪。如果仅仅是看到这个新闻的话，你第一的反应就是说，哎，这是不是又是所谓的处于强势的医院，他们在进行草菅人命，没有负到医生和医院该负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对于医生和医院来说，他们会反映说是不是家属又在医闹，各执一词。今天呢，我们要专门的请到几位专家来为我们详细的解答。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专门去找了这个视频，然后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惊，就是看到几个家属在里面嚎啕大哭。因为他新闻报道说产妇赤身裸体，而且到最后呢，他们的这个医生和护士是把手术室反锁了，丈夫很焦急的知道妻子的这个情况，但是没有办法，最后是好像是把锁给撬开了还是怎么着，总之是 踢开了， 非常戏剧化的这么一个场面。最后进去之后呢，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视频会流出来，难道会有人在现场 拍吗？他的那个视频其实很明显的是一个摆拍，因为当他们进去的时候，那个死者的身上是盖着衣服的，而且就是之前也有任何很多很多的报道是说，那个尸体一开始去的时候尸体是不在手术间的，所以中间肯定是经过了很多的波折，然后他们那个一定是一个摆拍，是之后有过更新的一个，就是在他们的陈述底下记者说，那你们再来一次这样的场景。 天哪，就是完全是在记者的导演之下。 从我的判断是这样子，但不完全是摆拍，因为其实他们当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和情绪还在里面，不是说过了2年以后再摆拍。 对，我就看了那个视频就有点可疑，如果是他本身手术室里有一些什么录像的话，他不会像真的是有人在导演的画质那么的清楚。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还会在想，我说难道是他们这个新闻真的是什么场景重现啊之类的，找人去演的。 如果是场景重现的话，我是觉得他应该在下面打一个字，打一个字，这个是场景的还原。而且你会发现那些记者所用的那些字眼都是说，在外面苦苦等候了那么久，终于见到了，进去竟然是什么，这些字眼是非常的主观的。 而且这个也非常奇怪，你说人家这个老婆生孩子，怎么会有记者在外面守着呢？就是一定是有人在后面谋划的，觉得这一定是要酿成一起事故，赶快喊记者过来，第一时间把这些证据拍下来的。你说正常家里人生孩子，哪里会有记者在外面 等呢？他这个时间已经拉得非常的长了，是从中午的12点拉到了晚上大概11、12点吧。 哎，反正就讲到好像中间很多的可疑的地方哈。那现在我们从这个程序方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到底8月10号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这个患者呢，他在湖南湘潭妇幼保健院生产，是剖腹产，在8月10号的12点05分是顺利的产下婴儿，但是之后呢出现了产后大出血。过了55分钟，下午1点钟，检验科的电话报告说凝血功能明显异常，纤维蛋白原检测不出来，初步诊断的就是羊水栓塞。到了下午2点20分，就是过了1个小时20分钟，患者呢在手术台上出现了心跳呼吸突然间停止，后来经过抢救5分钟之后呢，心跳呼吸又恢复了。又过了40分钟，那就是下午3点钟了，湘潭市中心医院专家到达该院，认同羊水栓塞的诊断，建议切除子宫。副院长和患方交代病情并且签字以后呢，在下午5点15分切下子宫，但是到了晚上的9点钟左右切除子宫以 以后仍然没有能够抢救成功，于是院方宣布死亡。那么在晚上的11点左右呢，患方是强行的破门冲入手术室，那这个时候院方已经完成了尸体的护理，人员就撤出了手术室。那他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还原，还有一个画面没有写进去，就是所谓这个婆婆的这个角色的问题。我看到视频好像是有讲到说切除子宫还是要做什么样的动作，这个婆婆呢就反对说，如果切除子宫的话，那将来就没有办法生二胎。 她好像没有明确的反对，她就是说她表示了一些惋惜，就是从她这个字眼你是不看不出她是说反对的。就有很多人在读解说婆婆说的这句话是表示她当时拒绝签字，但是你有两个时间，后来有网友说有的是说3点钟通知他们的，5点钟才签的字，就中间拖延了时间嘛。还有人说是5点钟通知他们的，5点15分签的字，中间只有15分钟的时间，那一些犹豫什么也是可以理解。 哎呀，所以究竟现场发生了什么哈，只有这个家属和院方知道。但是现在呢，媒体爆出来非常耸动的标题，说抢救的医护人员全体失踪。那湖南湘潭官方，这个应该是医院方面，他们就出来回应说，他们在产妇心跳停止之后抢救了半个小时才放弃的。那么院方呢，在宣布死亡之后呢，因为这些家属有数十名情绪非常激动，他们就冲进手术室，当时呢医护人员正在休息，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失踪。那到底现在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去解决，首先可能要等待他到底这个程序上是有没有问题，就是现在关于这个手术的进程的本身。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进行尸检，可能因为现在这个羊水栓塞只是官方的一个描述，到底是不是，现在有很多人表示怀疑说是你们觉得是羊水栓塞，可能还有别的原因，这个要等待权威的专家来再进行一个死因的调查。但是这次这个医院他们的态度也是我觉得可以值得讨论讨论的哈。因为医闹的事件其实很多，你说这两年我们不管是3D 啊、有话直说啊、全媒体啊，讨论好多好多起。你印象当中的这些医院呢，他们都会采取一种方法，就是给你钱，你不要再闹了，息事宁人。但是这次湖南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呢，他们是说不再想进行调解了，因为之前经过4次调解呢，效果都不理想。我们建议家属直接走司法程序。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做法。 但是他好像也提出来的一个50万的赔偿金额吧？ 这个也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家属就觉得我要索赔120万，可是院方说不行，太高了，只能给你50万。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特别快啊然后今天就在说这个赔钱的事情，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在流程上是不是有一点跳过中间的步骤， 而且这个院方也很奇怪吧，就是你还没有认清到底你的责任在哪儿，你就说给你50万，这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对对对，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你很奇怪哈。 哎呦，好，那这个事实你说要漫谈的话确实也非常多的角度哈，但今天我们不要再闲扯太多，我们给大家点干货，我们就事论事。马上呢要听到一位护士，她是来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产科的护士长，我们来听听像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听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如果真正发生羊水栓塞了，那死亡率极高的，过去都是80%-90%以上的。那就是说意味着抢救过来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比较小的，这种风险是2-3万分之1，它就是有的。那你赶上了，那你就倒霉呗。微信上说的那题目太吓人了。病人那个发生羊水栓塞，产后出血，大夫护士全没了，病人一个人就撂在那儿。一听什么意思啊？但是病人有问题了，大夫护士全跑了。你这个题目简直是太那个吓人了，那不可能的。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就是医生和护士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 那是最起码做人的一个道德，而且你是从医的，你的医德，你从医入学讲，那你说谁能？反正我觉得我身边的医务人员，我没见过这样的，就是而且他集体全没了。再说你从他时间点也，你就推测从道理上也不对呀，对吧？你这病人中午12点多钟生的，你到夜里11点钟大夫护士都没了，而且9点钟宣布死亡了。你这个他并不是说12点多钟发生羊水栓塞、产后出血了，病人大夫全跑了。 好，这个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产科护士长。 徐阳他的一个观感，觉得不可能，因为作为医护人的话，他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你就不是医护人员，你是做一个人的话，你都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好，这当然是第一反应了。到底现在的这些矛盾哈，要怎么样解开？首先呢，就是什么叫做羊水栓塞？那确实，如果是我看到这个湘潭的这位产妇的家庭呢，听上去是在农村的。如果对于一个文化程度也没有那么高的农民家庭来说，怎么样理解什么叫做羊水栓塞，而且要在这样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之下做出正确合理的判断，其实这个也是非常考验功夫的。紧接着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羊水栓塞。我们请到的这位呢，他是来自杭州的一间三甲医院的产科的主治医师，他叫做田吉顺。三里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来听听田医生的讲述。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这起产妇死在手术台的事件。我们紧接着呢，要来听到一段录音的访问，他是来自浙江的一位产科医生，来听听他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做羊水栓塞？ 就是一个分娩期的一个并发症，就可以在产前或者是产后、产时都可以，就是说产生发动以后一般是然后会发生的。那么现在它的发病机制现在不大清楚，猜测可能是跟羊水进入就是病毒的产生血液有关，然后羊水进入血液，然后形成了一种这种过敏反应。那具体是不是这样，能够真的能解释，现在还不知道，只是一种猜测了。就是说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然后它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凝血功能的一个障碍，一个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就是说会，就是正常人是血是出来以后自己可以凝住的，就一点点划破皮它都可以自己凝住是没事的，但这种情况它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点点出血，然后这个血就一直出一直出，自己不会停下来。 嗯， 那么它是会消耗大量的这种凝血因子，凝血物质会大量的被消耗，所以这种情况是一旦发生的话死亡率很高的，至少60%以上。 嗯， 他们美国当时是统计的大约是86%嘛，就是说九死一生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可能有一成的把握能把你救回来，所以这个凶险性是很高的。发病率是蛮低的，发病率就统计的不大一样，差不多3000分之1到30000分之1，可能就是个就1/10000的这么一个概率差不多。 嗯，它只会发生在产妇身上。 哎，对，主要是发生在产妇身上， 这个没有办法在产前诊断出来， 这个没因为这个分娩期的，就是说跟你那个没什么关系，跟你 怀孕这些过程都没有关系。 对对对，你怀孕都是正常的，或者你怀孕有什么异常都没有关系，它是跟分娩的过程中的羊水可能跑到血液里面去了。 嗯，就是说它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医生也不能做任何的预防措施。 没，这个东西是没法预防的，因为他说的这些高危的因素，高危的一些情况，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诱发因素，说是什么可能跟什么破水啊，或者是跟剖宫产跟这些东西有关，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很常见的呀。但是你这些破水都是很临床很常见的一些情况，然后剖宫产就是临床很常见的事情，但并没有说你发生这些情况就一定会有羊水栓塞。 嗯， 所以说它真的就是说怎么预防性的事其实很难说的。 嗯， 基本上是没法预防。 是，那看到这个新闻哈，你觉得这过程当中有哪些蹊跷或者媒体报道是解释不通的地方吗？ 因为就是说前面他我看了他那个新闻报道，我觉得前后是还是有矛盾。他一开始他就说是说什么，最开始他就说什么什么家那个医生来跟家属讲有那个有什么有病情危重， 嗯， 然后到后面就说从来没跟他们讲过，这显然是有矛盾的嘛。那这他的这个报道前后就有矛盾的。 嗯，就是、 然后而且他前面也说什么从3点多什么有什么专家过来，什么他们在忙活，说要什么抢救，然后又说医生都没有去管他。那你3点多都他都已经他也知道有事专家过来， 已经到场了，那你不可能医生没有抢救呀。 嗯，就是说我看到最后一点哈，也是现在很多公众觉得非常奇怪的地方，主治医生和护士全体失踪，这个在现实的这个医疗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出现吗？ 这不可能的呀。你想想有病人在那里，医生怎么会失踪？我觉得最大可能，因为我看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就是一群人然后已经把医院给砸了，医院一片狼藉，他拍出来那个视频上医院已经一片狼藉了，而很多人在那里聚集在那里，明显是在闹事的情况啊。 嗯， 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办？那医生那就已经，医生在当时要自保了呀，你说您就是来闹事了呀，那医生就没法再去正常工作了，我只能逃了，你换我也要逃了。 嗯，你们有遇到过吗？就是产妇或者新生儿死亡的情况？ 那这种遇到过的。 嗯， 那遇到过吗？那么是就是说在产妇死亡之前肯定是有一定的，有一个时间是要抢救，这个时间那么是要跟家属讲的，是不停要跟他们沟通，整个抢救的过程中是不停的有人跟你讲这种抢救到了什么程度了， 嗯， 过程是怎么样肯定都在讲的，那么就是讲好整个过程中医生肯定是会全力以赴去抢救，但是抢救的结局不在医生的掌控之内的，医生只能保证过程但是没法保证你的结果。 嗯，那有没有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哈，就是你们跟家属沟通，但是家属他并不能完全明白医生他到底在说的内容，就比如说这次可能你跟我说羊水栓塞，那个家属他也听不懂那是到底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危急，比如说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切除子宫，就这些要做出重大抉择的时候，家属他又没有相应的医学的常识作为判断的这个依据的话怎么办呢？ 你要讲医生确实是有义务要讲到他明白，但是确实有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讲了你不懂，但是我现在是不管你懂不懂，你要能够配合我抢救，这是关键。 嗯， 你可能你一直没有消化了我跟你讲的这个，比方说羊水栓塞这个机制是什么样的，你可能听不懂，但是我羊水栓塞我的抢救措施我需要上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这个事情。那么比方说他前面讲的我要切除子宫，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抢救来切除子宫，如果你一直不肯切除，那么我就要讲到你能够明白为止，如果一直不肯，那么我们只能上报，然后到卫生行政部门这样来决定这个事情。因为就是说你羊水栓塞是一个很急的，就是说羊水栓塞一个是死亡率高，再一个就是说它起病非常非常急。 嗯， 就是他们有统计最快的从发现症状到死是10分钟，这是最快的。 哇，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就从发现症状到死是一个小时之内就人就died掉了。 嗯， 而且我看他们的描述是前面有过心跳呼吸骤停，然后他们给摁回来了，摁回来然后再继续抢救，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说明他们的抢救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马上就把上级医院的专家叫过来，因为这种情况这种抢救一般是不适合转院的。 嗯， 肯定是不适合转院，就是在这里就是原地的这种抢救，然后叫上级来配合。我觉得他们的处理，至少我在他们这种描述上，我没感觉他们的处理哪里有不得当的。但是他们是我看的是写的是到是15点还是几点钟，他们决定切除子宫，但是一直有2个小时就是一直谈不下来。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耽误时间了。 嗯， 就你从你的决定到你最终实施，有一段时间是没有那个的，是没有谈下来的。那么到后面呢，我看视频是他们婆婆一直在说你切了子宫就没法生二胎了。他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是你家属把这个人给葬送了，你这么说都不为过的。 就 是 在你看来，医生没有哪些地方是有明显的错误的。 医生在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肯定是要把正反两面，就有利的、有弊的这些东西，肯定都会讲给你的。然后你在判断的时候，你应该是有把有利的一面和有弊的一面两边都结合在一起来考虑。那我做这个事情，那么对于我是有好处还是有不好？但是这一家人，她这个婆婆就是只是在考虑生二胎的问题，就是说她的这个媳妇就是要给她生孩子的，就是要来给她生孩子的，那你还怎么办？ 你们应该没有遇到过这种吧？ 我真的觉得都可以，你说是他们的这家人把这个人给葬送掉，我觉得不为过的。 嗯，你们应该没有遇到过吧？就类似的这么危急的情况，保人还是保小孩？ 危急的情况我们 家属 危急的情况我们是碰到过的。 嗯， 但是我们碰到过，我们觉得是比较幸运的是他们会配合你抢救的。我觉得就是说做决定的时候，老公应该要有一个决定的。你就很多时候我们在跟病人家属谈的时候，我们是避开不跟婆婆谈的，因为婆婆她谈的时候她不大会去考虑大人的情况， 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考虑在尽量避开跟婆婆谈，因为婆婆她考虑的东西她不会去考虑你这个，她考虑的时候这权衡的这个利弊的这方面不是权衡整个的这个利弊，她只认一条，就是我要保留你我要我的这个媳妇的这个功能，你要给我保留，你要给我生孩子，就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了嘛。 嗯， 尤其是这种农村来的，因为我们医院有很多这些农村转上来的，这些我们一般还是会去，就是很多的这种婆婆就是在想要小孩子的事情，这种我们真的也碰到过很多的。所以说用的是跟产妇的父亲母亲谈，他们肯定对于产妇还是很看重的，要么是跟老公谈。 嗯，这个确实非常中国特色哈，很现实的。你的观察 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而且就有生完以后，发现是女孩的话，婆婆就不会再过来跟你纠结了，都这种都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谈话的时候，肯定是要跟老公或者是产妇这边的直系亲属谈。那么老公那边的亲属，我们都不会去，就不会去顾及的。我跟你说，如果要是医院够不负责任的话，他完全就可以说好，你签字，你转掉，就那你就不会去砸这个医院了，这个医院就跟这个事情一点关系都没了。 嗯，所以你觉得可能医院反倒是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他们是因为有责任心，没有让他转。 医院的他们其实是医院是在承担这些风险，医院在承担这些责任。你就这么想好了，你既然你家属都已经提出来，你治不了我就转院，那可以啊，我就下台了，那好呀，你转走吧，反正你不相信我们啊。 嗯。 对不对？你说的你要转院，那么你就签字转院就行了，又不是我把你赶走的，对不对？你让医生来保证我只要抢救的人都保好，那是不可能的，一定不可能的。医生一定有抢救失败的时候。那你说一旦医生抢救失败了，你马上就有一群人冲到医院里把医院给砸了，然后冲进手术室。手术室是什么地方？那里有层流，是一个无菌的一个地方，每个医生要进手术室都要换衣服的，你上台前要刷手了，要洗手了，是这么一个地方。你看看那个视频上，这么多家属都是什么穿戴的人，就冲到手术室里去了，而且还有人在那拍照，在那录像。我觉得这是对病人的不尊重。 嗯， 你们这些家属，我不知道他们家属当时是在图什么。你觉得这种家属对于自己的亲人，就让他在那里，然后让很多人来拍照来拍打，你就这么冲进医院这么一个地方，手术室也是医院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你就这么冲进去了，整个医院里规章制度全都没了。如果那个时候手术室还有其他病人在开刀怎么办？这些病人全都被感染了，那些病人的这些安全怎么去保证他们？ 就是在你的理解，觉得医院反倒是弱势，患者是强势。 我觉得医院是弱势的。你弄了这么一群人，把这么一个公众的一个地方，一个抢救人的地方，救人的地方，你把这个地方给砸了，然后你冲进了手术室，我不知道其他手术间有没有在开刀的。如果其他手术间有开刀了，那些人的利益就绝对是被受损的。那些人的手术怎么办？如果是在抢救其他病人，那些病人怎么办？你怎么保证他们的利益？你看上去好像这边死了人了，那么这边好像就是一个弱势了。但是死了人不是医生造成的，死了人是因为疾病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疾病不是在医生的操控范围内的。医生只能做的就是说我尽我的全力，在过程上我尽我的全力去抢救他。 哎，但是现在哈，现在有一些的读者网友，他们还会质疑说，到底是不是因为羊水栓塞？他说这个也是官方的说法。 对，这一点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是不是羊水栓塞？那么你是不是羊水栓塞？你做尸检，你要保护好你的现场，保护好尸体，你去做尸检。那么尸检出来，如果不是羊水栓塞，那么我们要看你整个抢救流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整个的抢救的过程全都拿去第三方做医疗鉴定。如果你认为自己不相信自己本地，你可以拿到其他地方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相关的地方去做医疗鉴定，然后你去走法律程序，我觉得都可以的。如果医院有问题，那么医院你只赔120万，我觉得都少了。一条命，你因为你不去抢救他，一条命没了，120万我觉得都是少的。但是如果医院没有任何责任，抢救是正规抢救的，医院一分钱都不该赔。 好，刚才听到的这位田医生，他来自杭州，做了很多年的产科医生，听得出来情绪非常的激动。不过我觉得他讲的这些可能也有一些站在医生的角度说话哈。 我相信他应该平时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紧急。 就是他的这个情绪激动到呢，让你觉得其实医生啊，他对于 患者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种所谓的思维定式，就是你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湖南湘潭的这个案子哈， 嗯， 这个他中间这个尸体他有几个小时是消失的，就是他第一时间也没有告诉家属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反倒呢是告诉他们的村支书、 啊、对对对， 然后村支书呢再去告诉他们的妇委会主任、 嗯、 妇委会主任再去告诉谁，反倒是自己的亲属是最后才知道、 嗯、 这个是非常的蹊跷。然后有记者就问这个当地的卫生局的副局长，应该也是分管医院的，就刚才讲的这位姓齐的局长，他就说呢因为怕家属情绪太过于激动，其实也就是担心闹事儿嘛、 嗯、 你说互相都不信任，然后家属一听到这个呢就更加不爽了，说你就开始隐瞒，而且你这几个小时你有没有对我的尸体做过什么样的手脚啊，你到底抱着什么样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啊，或者你想去遮掩什么呀，你看双方这种极度的不信任的情况之下就会酿成这么大的一个事端， 嗯， 就搞成这样。 我们看这条新闻出来的时候、嗯、现在铺天盖地这两天的重点新闻都是这个嘛，然后大家都用了离奇、 嗯、 失踪什么离奇死在什么手术室里面，然后就非常吸引眼球、 嗯、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在视频里面、 嗯、 媒体的用词说实话是比较主观的，什么在外面苦苦等候啊、 嗯 为什么，就是他的角度完全是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 嗯、 刚才田医生义愤填膺的说了一些从医生角度说的话，大部分是比较公正的。我注意到一点，他其中说到的那个婆婆的说辞也是现在网友紧抓不放的一个婆媳关系吸引焦点、 嗯、 也是吸引焦点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他就说那个婆婆为了生二胎不签字，我觉得你从道德上你可以去说他哎，是不是这个封建思想或者是老套的一些思维害死了媳妇儿、 嗯？ 但是问题是你要看他的结果有没有签字说让他立刻摘除子宫、 嗯、 如果中间的这个时间你去定义的话是是正常的范围以内的、 嗯、 是不至于延误这个手术的进行的话，那你就没办法抓住这一点去攻击他、 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嗯、这个延误不延误哈、啊，这个技术上真的不好说，你说他刚才讲十分钟、哦、他可能人就没了， 对， 但这个婆婆我觉得中间有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婆婆，我看那个视频其实婆婆只是说你她的原话是说你知道摘除了子宫就她没有把话说完， 对对对， 结果旁边有人接枪，她说就不能怀二胎了， 嗯， 于是大家就拿着这个大做文章， 对，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全家人都是这么想还只是婆婆这么想，就把这个完全 是 怪罪于 老公签的字的嘛 哎呦这些事情啊，人家的家务事，但是确实也反映了有一些的中国式的思维特点，就刚才田医生也说到他觉得在农村里面他要是沟通的话他尽量会选择跟老公说，就是跟产妇的亲人说，他们会比较考虑病人的安危，但是婆婆方面呢这个当然这些是非常可以值得讨论的哈，可是你看到现在网络上发酵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就开始扯到舌尖上的中国，他说有一集你知道吗，有一集也是讲了一个产妇的一个故事、 哦、 然后呢就出现了好几个人物，一个是孩子奶奶，一个是孩子的外婆、 哦、 一个就是产妇的亲妈，一个是产妇的婆婆、哦、然后产妇的婆婆呢就做了一个什么菜、 嗯、 是为了给孙子就是补奶水的、 哦、 类似于这种就是为了孙子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哎好像就是鲫鱼汤，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给产妇愈合伤口的、 哦、 然后大家就联想到这个，说这个确实是非常反映中国的特色，但是你作为一个产妇来说哈，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说自己的生死你是完全是交给了别人， 对， 谁来决定你的生死，最后他酿成这么一个结果非常的悲剧。 嗯，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嗯、热门的评论，他就说这个羊水栓塞这个新闻啊，综合了医患和婆媳关系两个热门的议题。 嗯， 先呢是记者用描述暗示为这个其为医生缺乏责任心的医疗事故报道，然后吸引了眼球。然后呢是评论员将自己搜来的非专业的医学知识将其扭转为病人无知和女权不彰导致的，得到了流量。然后呢在双方站稳立场的情绪狂欢当中，死者被消费了两遍，然后医院病人私了，真是太中国了， 太中国了。好，那么这么中国的话题，我们还是要解决几个现实的问题。你说要是探讨所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思想的意识的话，这些都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有一个结论，但是眼前的就在于到底责任方是谁，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就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数额，什么要120万的索赔啊、 嗯、 对方又说不答应只给你50万，他这个又是合不合理，正不正常。等会儿我们请到一位在国内非常著名的医事问题的律师来跟我们详细的解答，稍后再回来。 You ready?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这个奇葩的湖南湘潭孕妇死在手术台上的新闻，其实现在想想她的婆婆也确实挺惨的， 他们家人应该都挺惨的吧。我觉得一般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香港的话，是不是那些就是医患的家属，他是不会这样子大幅度的，或者是把当时的所有情形全部讲给记者听。而且你看那个视频，记者竟然冲到了手术室里面，还拍了那个死者。我想知道那个新闻的条例里面是可以这样拍的吗？是尊重那个死者的吗？经过家人的同意了吗？ 哎呀，这个确实好没有办法，就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视频是谁拍的。你说是之前就跟记者联系好了，在外面等着呢，还是自己的亲属？你万一以后要打官司或者有什么纠纷的话，我自己先拍个视频，有一个备份，现在谁都不好说。 而且你这看这个新闻就觉得有一点乱，一方面呢，就是家属就是七嘴八舌的在说他们一方的原因，然后呢，一方面采访那个医院方面有点那个躲躲闪闪的意思，包括记者去拍的时候也没有一个院方的人出来。如果真的是害怕就是家属就是闹事的话，那他们的安保人员在哪里？还是说没有安保人员，或者是在一种情况很混乱的这个场景之下，那是不是给其他的一些医院的一个效仿？遇到这样的事，他们就躲起来。 哎，这个问题，我刚才其实问了一下田医生，我说，那像你们哈，就是应该也会遇到一些医患关系，就是情绪上来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保护自己？他说没有，我们就只能找保安。但是现场 报警、 我记得当时就是温岭的那个事情出来之后，温州那个医闹就很极端。后来是温州他们这个手术台还是办公室的，就配了一些特殊的装置，就完全是为了防备这个所谓的医闹。你看着又觉得这个有没有必要？就医院你搞得像警察局似的，每一个都这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你把患者都当成你的敌人了，好像也不太对。但是现实呢，我们确实刚才应该还问问看哈，到底是医院这个医生的层面，医院他会不会有些内部的规定？比如说你遇到这种危机的情况，你先别的都别管了，你还是先自保为主。这个不知道他是不是成了一种潜规则。 我们不管那个记者有没有瞎写啊，很有可能他到现场的时候真的没看到医生的人员，那他就是用了集体失踪这样的一个词啊。那立刻大家就觉得你拍出来，哎，是没有一个医院里面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厘清现实，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每个人责任到底要怎么样认定。一开始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会把焦点放在医院身上，觉得你没有尽到救人的职责，你怎么能够在这个病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你跑了呢？但是昨天我就发现这个舆论它就有一个大的翻转，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她的婆婆，是说你耽误了救人的这个进程，也有说这个家属你怎么能够在手术室可以说是一个重地哈，你就这么冲进去，对其他的这些病人也可以说是具有相当危险性的这么样一个行为。那是。事实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需要一些，我们是期待有一些独立的调查。 他有摄像头吗？监视器吗？ 不知道呀，这问题就是，但是现在的这种纷纭复杂的情况，这些散片的消息出来之后，能不能从中间可以判定出到底谁的责任比较大来听一下这个律师的意见。他是北京的医事律师，叫做李慧娟，来看他是怎么解读的。您看这个整个事件哈，它有没有哪些法律上面现在比较难解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就是责任的问题。现在的这些披露的信息来看，您觉得责任方是在哪儿？第二个就是赔偿金的问题。家属要求说向医院索赔120万，但是医院说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的是50万。他这个家属提出了要求合不合理？那医院的这个回应，他又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事情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先得说，就是您关注的法律上的这个基本法律关系。我想首先说清这个问题。就是事实部分，就类似案件非常多，就类似的发生的这种产妇死亡事件，也是产科最为常见的，最为这个严重的事件。按照这样的一个经验，他们描述的这件事儿，大概这个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羊水栓塞的诊断如果成立，那么产妇之死的这个责任 就一定不是医院成为完全责任，只按照我们这个法理上的这种责任事实认定部分。 嗯， 就说首先这个我不知道后来的专家们有没有专业上来得及没来得及做一个专业评价，就说如果这家妇幼医院的叫做产妇患有羊水栓塞的诊断成立，一旦成立则意味着该产妇之死绝不可能完全责任在医院，因为因为这个机制，就是说这个发病的机制决定了它的走向。首先这个发病比如说有具有难以预见的特点，其次一旦诊断，一旦明确诊断，抢救可能就会来不及。那么因此呢，说完全责任在医院，我认为基于这样一个诊断的话，那是不成立的。 嗯， 但是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诊的整个的接诊、助产、诊断、处置、善后等环节当中，这个产妇这个医院医务人员有没有责任，有没有不当，有没有值得改进，甚至有没有违反规程规范的地方，那么这个我认为也一定不排除，也一定不能排除对事实认定的部分，我大概这样认识。 嗯，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一旦是这样一个事实，要说回答您的问题，就说第一个呢，这个120万，就关于这个数额的问题，多不多？那么只要分清责任了，首先定性了再定量，责任分清了，那么量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咱们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比方说一个损失是百分百，如果医院责任是百分百的，那就按照这个咱们的有关规定，就现在是侵权责任法，那么产妇的死亡赔偿金，以及比如她有孩子，这个孩子不是活了吗，孩子的抚养还有相关的一些费用，按照当地的这个一些客观的数据，这些都有，这个是个死数，几乎是死数。这个数字，别说他要120万，他要300万，那都是他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能不能回到事实本身去讲理？我认为，所以这个数本身，我不太那个愿意回答这个。这个数具体算，因为我也没法算，因为不了解他们当地，比如湘潭。这个湖南地区的那个他们的有关的那个统计局的那数据，但是粗略的讲，肯定达不到这个数，就肯定达不到，他肯定是要的虚的。那么如果要的虚的，我们就支持，甚至有的媒体就在这个门口这个或者说为他们这个去呐喊发声也很偏激。那我还是反对的，因为过高的赔偿额，这个美国等地区国家已经有了范例，就是这个赔偿的越多，那么将来这个医药费用会越高，那么百姓的其他的病人和准病人承受的这个不应该承担的这个负担越重，这是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就是虚高的这个赔偿索赔要求是非分的，这我不赞成。但是比如说医院说我愿意出50万，那这里头我想无外乎蕴含着，一他是有责任的，第二个呢，他会按照他的责任愿意承担相应的比例。这个数比如说他该是不是该承担60万，他只是说50万，那也不应该，你该承担60万，你就不能赖着50万。这个数还是会围绕那个事实，这是关于数字。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想接着请教您哈，就是说医院官方呢，他们是建议家属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医院呢现在的这样一种态度哈，是不是比较罕见？因为过往似乎大家都倾向于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为什么现在医院他倾向于通过司法程序？ 表述呢，我想是这样，有鉴于既往啊，这个医闹或者说医院内暴力的影响，多半医院还有政府要求什么维稳等，反正综合的因素吧，医院在近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前数大概3-5年内，都盛行所谓的息事宁人， 反正医院呢不是都不是借债生活的多半，所以一般的就愿意拿钱啊，所谓拿钱这个省事儿啊，这个把这个事儿就 平了， 摆平了，哎，这样的。那么他因为呢通过法律程序带来的社会评价降低是吧，医疗行业内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声誉的贬损，弊大于利，所以呢他往往愿意拿钱。那么但是呢像这件事儿我最近因为我没在我在国外，就说我这么听通过他就是不断的我的小圈子吧，他们给我发的一些信息来看，又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舆论参与非常这个浓重的一个事件之后，恐怕他们会觉得我如果我跟他和解了，所谓的双方协商解决了，那更会被认为你有错，你有大错，甚至你完全错。那么他可能就说我无论有什么错，我愿意通过所谓官面上的正常的法律程序。我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可能是一个就是危机应对上的策略的变化，算是比较理性，也算是比较智慧。如果我是院长，我可能或者医院院长来向我咨询，我也愿意他们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就按照法律程序，那么透明的让上向媒体向大众向同行来介绍这件事情，来披露这件事，我觉得也算是这个符合这样一个现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近几年这个尤其到去年末，大概去年和今年各地的这第三方调解有一些反馈，调解的效果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最后呢还是闹也闹了，打也打了，钱还赔了，他想与其如此不如那么就干脆通过官面上来解决，至少不至于说这个把各个那个不利都让医院担了，我想这也是他们决策，我这么推断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第三个方面是他高调的宣称我依照法律解决，我不跟你纠缠，恐怕他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湖南当地啊我了解的情况就是匪气是比较重，那么现在已经有围攻啊，有那样一些个现象，是不是他们就把这个口子封了，就是我不跟你谈，你就通过法律吧，他是不是说避免了这个面对面的纠缠带来的人身安全的风险和医院财产的风险。 好，刚才这是律师的说法，是内地还挺有名的一位医事律师，叫做李慧娟啊，他也代理了很多这些医闹的案子，像当时哈尔滨的那位医生被捅死，他就是这位受害人的代理人。他说呢，他是亲眼这个见过，也自己亲身经历过，就是被医闹有一些报复性的行为，他说这个确实很可怕啊。当然我们今天似乎听到的几位嘉宾哈，他们对于这个医生的同情和医生的支持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现在看到舆论场上面哈，大家今天我觉得是终于出现了很多 平衡 的声音，就是比较理性的声音。昨天前天一直是一面倒的在骂医院，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舆论场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对于医院的这样一种审判过早了，尤其是在现在事件的过程真实的情况还没有完全被披露的时候，大家就过早的用自己的一种所谓的思维的定势去指责医院，这到底是不是负责任的行为。那当然你要指责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会问媒体中间它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等一会还有一位嘉宾，今天嘉宾阵容非常的强大，这位嘉宾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资深的健康节目的主持人，他呢常年的跟这些医院啊医生打交道，那也参加很多的这些医患关系的一些报道，来听听他的一些亲身的感受，我们稍后见。 好，我们马上来听到的这段访问是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深的主持人，也可以说是一位专家型的主持人了，因为他常年在做跟医疗相关的节目，叫做安阳。我们听听他作为媒体人是怎么样看待这次事件。 这件事情我不加评论，但是因为我主持专业的这个健康节目很多年，跟很多医生呢关系也都不错，但是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家属肯定也是患者，也是要去医院的，所以其实两个角色我都可以是站在中间的，都是有所观察的。从我这个角度，首先呢，从现在的医患的情况来说呢，确实是在这样一个体制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人心整个说相互的信赖有一些发生了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么医生他有一个防卫的心理在里边，有的时候呢态度确实是也不够周全。这一点呢我们不是一个说是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是进过手术室，观察过医生做手术，那么也进过产房，观察过这个接生的孩子的过程，我就问过我很多这种非医学界的朋友，我说你们谁愿意故意把自己的工作搞砸？我估计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愿意故意把自己的工作搞砸。那我其实在手术室里在产房的话呢，看到说医生护士不像影视剧里宣传的那么高大，但是其实他们比患者更怕，或者比患者的家属更怕手术台上出了风险，出了危险，因为一旦出了风险，出了危险，对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手术台发生，手术室里边发生过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只是我们患者不了解，只是手术室外的家属不知道。这点我相信，就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说，大家都是要尽职尽责的去把事情做好的，因为做不好，首先是把自己的饭碗要砸了的问题。这是最起码的一点。那么至于产科的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说法了，因为过去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嘛。那么生孩子还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虽然说现在医学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的都是这种好的消息，平安的消息，但是只要进入手术室，那么那个地方一定是生命风险最大的地方，因为你肯定是要经历生离死别，这是这里边是要有一个生命的这个风险在里边的。所以这个是可以某种程度上医学的不确定性，局限性，这点呢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让一般的人去，一般的老百姓去了解。大家有点太把医生当天使，忘记了其实医学是风险最大的一个职业，它有里边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不是产品，不是这种流水作业的这种东西。所以这个呢也是作为媒体这些年来可能做的不够的地方。我们健康传播里边没有太多的去强调医学的不确定性、不安全的地方、人类的局限性、人类对医学的这种认识呢，其实真的是远远对自己的认识和把控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明。对，那另一方面确实呢挺无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样一个背景下，恶性循环的背景下呢，医生的这种内心也是，他们也是人嘛，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不像我们想象的天使那样的完美的一些地方。包括现在的医学教育里边，人文教育、医患沟通的这种缺失，可能也是有的时候不是在于事件发生了没有，而在于沟通。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一个好的沟通者，即使说这个人没了，但是呢患者可能还会去感激他，因为患者能够理解说，患者家属还会去感激他，能够理解说你们尽力了。但有的时候呢好像一切都做得很成功，但是还是招惹了麻烦，一个细节招惹了麻烦。就恰恰说明我们沟通上出了问题。当然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在医患吧，医患只是更有点像焦点性的一个地方。整个社会大家人与人的沟通可能都有点问题。 我就想说一句话，因为都是媒体人嘛啊，我觉得说我们所有的媒体人真的是希望所有的媒体人在做这样的报道的时候不要带着情绪性的东西，我们既不站在医生的那一头也不站在患者的那一头，尽量站在事实的这一头，尽量客观一些。 好，安阳老师最后说的这句非常的同意，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呢，舆论的审判可以少一点，道德的指控可以慢一些，我们多留一些时间让事实浮出水面，那到这个时候再下结论可能也不会迟。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明天再见， 再见， 拜拜。